起了小时候，每天缠在他的身边，蹦蹦跳跳乐悠悠，牵着妈妈的手，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可是他已不再年轻，时光一去不回头。不知道有多久再没牵过他的手，那岁月爬满的掌心里，多少梦儿缓缓流。就这样慢慢走，深的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。小时候每天缠在他的身边，蹦蹦跳跳乐悠悠，牵着妈妈的手，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可是他已不再年轻，时光一去不回头。不知道有多久牵过他的手，那岁月爬满的掌心里，多少梦儿缓缓流。就这样慢慢走，又回到了家门口。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。不知道有多久手，那岁月爬满的掌心里，多少梦儿缓缓流。就这样慢慢走，又回到了家门口。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。牵着妈妈的手，才知什么是拥有。千言万语在心中，祝妈妈健康长。